沟通从心开始， 沟通重新开始， 从心开始， 重新开始。 这个就是相互的， 当然我并不是 有心理 需求，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实际 的体验，其实他能启动。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是安阳。今天又是直播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直播时间段有中医针灸方面的问题，可以发送短信过来10628821927 10628821927，和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老朋友了，白新华教授呢，一起交流有关中医针灸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我们的短信平台再说一下，10628821927。白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嗯，欢迎您再次做客百姓健康大讲堂。提到中医针灸哈，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了。那其实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呢，针灸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神奇的我们难以理解的东西。比如说呢，可能我们传言当中，其实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况，腰痛的不行了，然后几乎是架着进来或者躺着进来的，扎了一下好了，很神奇，这个人就走着出去了。这个经常就会被传言这是一位神医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个见影的这个止痛效果我不知道。但是几年前看过一个国外人在大约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文革那个年代拍的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呢是国外的一个电影人拍的，当时好像我记得拍片中拍的是协和医院，就是针灸止痛，我不知道叫麻醉还是叫 麻醉 针刺麻醉针刺、对女性生产过程当中生孩子用的是针刺， 对， 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就是这个细节，他当时是拍的协和医院嘛，哈，所以而且不是一个广告片，是一个纪录片，所以我就很神奇，当然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哈，那应该也是一个止痛吧。 是这样，那么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我们说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呢，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纪录片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呢，我们说60-70年代，应该说从50年代开始。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古老的针灸啊和这个外科手术啊结合起来了。那么最早呢，比如说是在上海，在西安。那么是什么手术呢？是这个扁桃体炎。就是这个外科医生啊，在做扁桃体炎的时候啊，他们事先给病人呢、扎针。而不是说用这个传统的麻醉药物的方法。结果发现呢、这个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病人呢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疼痛。而且呢，由于啊这个本人这个病人呢处于这个清醒的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他病人可以进行配合这个手术。所以我们说你提到这种啊剖腹产的时候啊用针刺来进行麻醉。其实还有一个呢，可能听起来更神奇一点，就是这个开颅手术。就是这个病人呢在做开颅手术的时候，那么他呢能说话。包括还有像那个胸腔的手术， 清醒状态下， 这个病人因为他是处于一种清醒状态下，那么应该说呀，这个针刺麻醉，这样一种作用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啊，当时传到了这个西方，那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是说人们感到确实很神奇，很不可思议， 但它确实有， 对，有，这是肯定的。那么其中啊，美国的一位医生啊， 他呢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 嗯， 啊，他当时呢他就听到这种方法，后来呢他到中国啊来也参观过， 嗯， 那么他现在呢在哈佛大学呢是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做补充替代疗法， 嗯， 实际上主要是传统医学这一块， 嗯， 那么他就回忆啊，当时啊他说他的这种感想。 嗯， 就是当人们说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在身上扎几根针， 嗯， 那么就可以啊，起到一什么呢？麻醉的作用。 嗯， 他说啊，就仿佛啊， 嗯， 一个星际旅行一样， 嗯， 啊，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啊，太不可思议了， 嗯。 那么应该说呢，这就我们说针刺麻醉它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止痛。 对，麻醉就让人们那个痛觉不那么敏感， 抑制你的这种疼痛， 嗯， 不让你感觉到这种疼痛的存在，但是这种疼痛它还是客观存在的， 嗯， 对吧？你看那个拉了一个很长的口子， 嗯， 啊，那么这里面确实我们说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嗯， 啊，那么我们说也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然今天我们说关于针刺麻醉啊，科学家也做了很多研究， 嗯， 那么就发现了有一种人体内分泌的有一种物质， 嗯， 和这个针刺麻醉有关。 哦， 这种物质啊，把它叫做内啡肽。 嗯， 内啡肽是什么意思？就类似于吗啡， 嗯， 这样的物质。 嗯， 就是大家知道吗啡啊，就是外源性的。 外源性的 、嗯。对。那么人体分泌的这个内啡肽，最先是在猪， 嗯， 啊，这个动物身上， 嗯， 啊，发现的。那么科学家呢就把它呢和这个针刺麻醉呢结合联系起来了， 嗯， 那么最后啊的确证实啊，就是在针刺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样一种内源性的止痛物质， 哦，刺激它产生了， 对， 嗯， 而且这种物质啊它的止痛作用的效应啊， 嗯， 是外源性止痛物质的5000倍， 哦， 就是它 效果好， 效果非常高， 嗯 啊，那么应该讲，我们说这个针刺麻醉从这样一个侧面也体现出一个什么，就是针刺的止痛作用非常强大，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刚才只提到说，比如说这个腰扭伤了， 嗯， 牙痛，对吧？ 嗯， 三叉神经痛， 嗯， 啊，这种什么胃痉挛， 嗯， 那么扎了一针以后，立刻这个病人那破涕为笑， 嗯， 啊，就是他是可能是几个人架着进来的， 嗯， 结果呢他自己一个人走着出去了， 嗯 啊，那么这种效果呢，在我们说古代的医术当中啊，用了一个词儿， 嗯 啊，这个词儿呢，我们说啊，它叫什么呢？叫立已， 嗯， 就立刻就好了， 嗯 啊，或者说我们还可以用一个词，叫做笑如抚鼓， 嗯， 就是好像敲鼓一样，你一敲鼓啊，这个声音就会响。啊，立竿见影， 嗯 啊，应该讲这是一个针灸治疗疾病，当然我们说从疼痛角度来讲，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嗯， 一个优势， 嗯， 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如果说一个病人头痛， 嗯， 那么他可能疼了，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说疼了2天啊， 嗯， 那么你扎5天还不好，我想啊，这个病人肯定啊第6天他不来找你的， 嗯， 对吧？ 嗯， 他肯定去找别的，寻求别的手段、别的方法去了， 嗯嗯。嗯，您讲，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本身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 嗯， 甚至一个穴位， 嗯， 止痛这样的作用 是可以， 对对， 嗯， 因为你想啊，他针刺麻醉，他麻醉他都可以， 嗯， 那么止痛他应该是更应该可以做到的。 嗯，这个止痛是刚才说的，是刺激了那个内啡肽的分泌，还是比如说像疼痛学科，现在疼痛学发展的也非常非常的快，有一种叫神经阻滞，就是我让那个疼痛的感受，不明确了，不那么敏感了，我把那个感受的一些东西给切断了，或者说是阻滞它了。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机理的问题啊， 嗯， 就是它 为什么能止痛？嗯，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咱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啊， 嗯， 就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嗯， 对吧？如果从传统医学来说啊，那么好理解， 嗯， 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说传统医学认为这个疼痛呢，是因为不通， 嗯， 不通则痛， 嗯， 对吧？ 嗯， 那么针刺是干什么呢？疏通的， 嗯嗯， 它是疏通的。啊，那么这个疏通的这个作用啊，我们说啊，这个当然古人讲说不通，那么你扎了针以后它通了，它不疼了， 嗯， 对吧？所以说反过来推理，说是针刺呢使这个气血啊通畅了，对吧， 嗯？ 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的话，针刺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毫针， 嗯， 它在最开始发明的时候啊，就是用于治疗痛症的， 主要就是 疼痛。 嗯， 那么其中这个痛症啊还比较特殊。 嗯， 是什么病呢？是关节的病， 关节疼， 就关节的疼痛。 嗯， 关节的疼痛啊，中医有一个病名啊， 嗯， 叫痹症。 痹症， 痹， 嗯， 是麻痹的痹。 嗯嗯， 什么叫痹呢？痹就是不通的意思。 嗯， 对吧？痹就是痹阻不通的意思。 嗯， 不通则痛。 嗯， 那么这个病呢，在南方啊， 嗯， 更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啊，湿气比较重， 湿冷湿冷。 对对， 嗯， 夏天湿热， 嗯， 冬天呢寒湿， 嗯， 哎，所以这个病啊，中医讲说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得痹症啊，有三个条件， 嗯， 风寒湿， 嗯， 哎，那么其中这个湿是最关键的， 嗯， 我们讲说一个人久卧湿地，或者说你这个腿啊汤水啊什么，当然这个湿大家注意，它往往因为湿是水， 嗯， 嗯， 它本身有凉的特点。 嗯， 所以寒湿在一起，对吧？ 嗯， 所以这种我们说啊，在《黄帝内经》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献， 嗯， 就讲说这个针是怎么来的。 嗯， 他说从南方来。 嗯， 从南方来，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因为水往东南流嘛。 嗯嗯， 啊，中国的一个大地，西北高，东南低。 嗯， 那么那个地方呢，湿气比较重，所以啊，很容易得什么呢？就是痹症。 嗯， 哎，所以这个针这种方法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讲说需要是发明之母， 嗯， 对吧？比如说艾灸，古人说了这个是从北方来的，因为北方比较冷， 嗯嗯 啊，那么南方呢这种痹症比较多，所以发明了这样一种方法，这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就是疏通， 嗯， 啊， 嗯， 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疼痛都是这样的。 嗯嗯，应该说传统它主要就是一个解决疼痛的问题哈。 对对。 嗯，但是我就想了，这个疼和疼，痛和痛不太一样， 啊， 有的疼痛呢，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慢性的疼痛， 嗯， 有的呢，就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做手术需要划一个口子了， 嗯， 那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但是强烈的疼痛。 对对 对，啊， 对， 然后疼痛的部位也都不一样，深浅程度也不一样。 嗯， 那么针灸是所有的疼都治吗？还是对哪些疼它的效果更为明显一些？比如说它的起源，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是对于关节疼痛的话， 嗯嗯嗯， 但后来可能在哪些疼痛方面它的效果更好一些？ 应该说啊，这个疼痛啊可以这样说，是一个最古老的症状。 嗯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可能在很早的时候怎么样认识到说人体得病了呢？就是疼痛。 嗯， 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啊，其他的那些症状啊可以忍受， 嗯， 对吧？但是疼痛呢不能忍受， 嗯 啊，当然我讲的就是比较剧烈一点的啊。你比如说当你啊被蚊子叮了， 嗯 啊，当你呢比如说哪个地方扎了一个刺儿， 嗯， 你会感觉到疼痛， 嗯， 那么这里面当然我们的内脏比如说某个地方出现疼痛了，那么在这个我们说这里面，在我们回答说针刺对哪一类疼痛效果比较好的话，我想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 嗯， 也就是这个疼痛的意义， 嗯， 就是人为什么会感受到疼痛， 嗯， 实际上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 假如说我们说疼痛这样一种，我们说它是病症啊， 嗯， 那么我们说它是敌人还是朋友？换句话说，它对我们好还是不好？ 嗯，应该是。首先哈， 嗯， 是好的，它是一个防御性的东西， 嗯嗯嗯嗯， 当然它的表现出来可能是让我们难以忍受的，嗯， 对对， 似乎是应该是一个硬币的双面吧，但首先它是一个保护机制，嗯， 那么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啊， 嗯， 就如果从病人的角度来说当然疼痛不好 不好， 我感觉到疼， 嗯， 但是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嗯，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疼痛不是坏事， 嗯，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当你啊感受到疼痛的时候， 嗯， 我们说人会有两种反应，一个人感受到疼痛了他会有两种反应， 嗯， 啊，什么反应呢？要么是逃避， 嗯， 就是你跑， 嗯， 叫 flight 英文啊， 嗯， 要么是什么呢？就是抗争 抗拒，嗯， 啊 fight 啊， 嗯， 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说疼痛意味着什么呢？你身体受到了一个伤害性的刺激， 嗯嗯， 不管是外源性的，比如说你哪儿划了一个口， 嗯， 这是受到一个伤害性刺激， 嗯， 对吧？显而易见的， 嗯， 啊， 嗯， 那么你内脏的疼痛也是这样，当你内脏比如说你心脏也好你胃也好你肠道也好感受到疼痛了，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个伤害性的刺激在伤害你的心脏，在伤害你的肠胃，啊，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来了啊。那么我们的治疗是针对这个由伤害性刺激所产生的这个疼痛，还是治疗导致这个疼痛的这个伤害性的刺激，也就是说因和果的关系，对吧？ 我觉得这个因和果也是要分情况而异吧。比如说那个伤害性的刺激是可以干预可以治疗的，那当然要治疗。如果伤害刺激是很难干预很难治疗的，那可能治疗疼痛缓解疼痛是很重要的吧。 实际上啊，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啊，当我们说止痛的时候，就我们用一个词嘛叫止痛，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当我们说止痛的时候，就是你止住疼痛，那么你止住疼痛通过什么途径来止痛，我们说无非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针对疼痛本身，这叫什么呢？这叫对症治疗，就是我抑制你不让你感受到疼痛，那么但是呢那个导致疼痛的那个刺激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掩耳盗铃，对吧？就是说你没感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实际上呢它是存在的，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要针对这个产生疼痛的原因进行治疗，那么这个产生疼痛的原因呢，我们讲从中医来说呢也很多，对吧？比如说其中一类就是寒，因为受凉了会疼，对吧？ 寒凝， 对吧？寒主收引，比如说你这个肩关节被这个空调吹着了，对吧？膝关节受凉了，对吧？还有呢，你的胃肠胃受凉了，你会疼痛，这是寒呐，对吧？寒主收引，那么如果它是因为寒来的，那你就得散寒，对吧？寒者热止，你这用温热的办法，对吧？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呢，中医讲说气滞血瘀，比如说有的人一生气啊，这个血泪这地方疼胀疼，那这种情况下呢是气滞，气滞导致血瘀，那你要是理气活血化瘀，对吧？那么当然了，中医讲个热盛，也会导致疼痛，比如例如说咱们说感冒这种咽喉疼痛啊，你是扁桃体炎也好，咽喉炎也好，中医讲叫喉痹，就喉咙痹阻了，那么这是热，对吧？肺热也好，对吧？胃热也好，你要清热，这是从病因的角度来进行来进行考虑啊。这是从中医的角度啊。那么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疼痛啊，我们说它的原因很多。如果我们大一点的归类的话啊，可能有这么一些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什么呢？神经性的。什么叫神经性的呢？实际上所谓神经性的，也就是说什么查不出原因的， 查不出原因的， 比如说你这个人头痛，你这个什么核磁什么这个 查半天没 脑血流什么都做了，没有原因，那么我们说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对吧？还有像这种三叉神经，有一种就是它三叉神经有一种我们说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肿瘤压迫呀或什么，对吧？但是更多的是这种查不出原因的， 查不出原因， 对吧？这种叫神经性的，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疼痛，那么第二一类呢，就是炎症，这种炎症引起的疼痛啊，我们说应该说占了一个比较大的部分啊，那么它这种炎症当然有什么呢？特异性炎症和非特异性炎症，什么叫特异性炎症呢？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因为我们说它是因为这个疱疹病毒，它伤到这个神经，对吧？导致的这个剧烈的疼痛，那么还有呢，像这种这个，比如说扁桃体炎，它是一种可能，比如说细菌的一种感染，对吧？那么它也出现这种疼痛，这是一种炎症引起的疼痛，对吧？那么第三一类呢，就是内脏啊平滑肌的这种痉挛，对吧？比如说这个这种痉挛可能这个胃痉挛了，肠道的痉挛了，对吧？还有像这是像这种胆绞痛啊，是。肾绞痛啊，内脏的这种，内脏的这种疼痛， 内脏的，就是这都属于疼痛的类型里边的，好，刚才讲到的这部分呢，我觉得。刚才讲到的这部分呢，好像有一部分的疼痛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讲啊。比如说我们这种， 说腰疼了，腿疼了，这个我浑身都疼了， 嗯、 我背疼了、 嗯， 大概它是指的一个部位。然后你说它到底是肌肉的、内脏的、神经的，有时候老百姓分不清楚，或者就是肌肉的，这应该是属于哪一部分？嗯， 这个实际上这样，就说咱们说呀、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嗯 有一种啊，就是浑身疼的， 浑身疼。 实际上，这个是肌肉，主要还是肌肉。 肌肉疼， 肌肉的问题啊。 嗯。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就是感冒的时候。 感冒。 有的人呢，感冒的时候会出现周身疼痛。 嗯嗯。 那么，甚至什么呢？他这个手啊，像针刺一样的疼痛。 嗯嗯。 那么，我们说这个对于这种疼痛呢，我们当然我们说，首先你要明确一个诊断。 嗯 嗯。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啊，说这个头痛。 嗯。 那么你一定要明确。他这个头痛，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 嗯， 他是什么原什么病， 嗯， 就是首先要明确一个什么病， 嗯， 对吧？比如说他到底，我们当然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这种占位性的可能，高血压， 嗯， 对吧？还有这种如果说有脑膜刺激征的，我们说这种这个、 嗯、 脑炎， 嗯， 对吧？这个当然首先我们都 要 考虑，要 排除这 个 严重的问题， 对吧、 嗯？ 哎，那么当然，我们说最后的治疗啊， 嗯。 我们都可以用针灸来治，这我们可以用针灸来治， 嗯 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嗯。 但是首先还是必须要明确一个病因， 嗯， 因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一个预后的问题， 嗯， 对吧？ 嗯嗯，就是在不同的疼痛当中呢，针灸都可以作为治疗或者治疗的一部分哈。但是呢，在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分清楚它的原因。 对对， 嗯， 因为是这样啊，我们说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说提到这个针灸啊， 嗯， 如果到美国去啊，到欧洲去，实际上他主要就是他的病人主要就是疼痛， 疼痛。 对，针灸几乎就是针灸门诊几乎就是疼痛门诊的同义词。 哦， 啊，就是他们认为针灸主要是来治疗疼痛， 疼痛的， 哎，各种各样的疼痛啊， 嗯， 比如说包括这种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还有这个膝关节这种退行性病变， 嗯嗯， 对吧？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疼痛。啊、 嗯， 那么包括肿瘤的疼痛，那么在西方他们现在也在用针灸进行治疗。 嗯嗯嗯，针灸治疗疼痛呢，是治疗疼痛的零零总总的手段当中的一种哈。刚才讲了说，比如说像以西方医学以西医为主的疼痛医学里边，可能有一些药物的，有一些类似阻滞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像中医还是像算中西医结合啊，我们听说过一个叫针刀。它和针刺不叫针灸，针刺治疗疼痛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嗯，实际上针刀啊，我们讲、 嗯、 提到针刀啊，当然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现代的一种方法啊。 嗯， 所谓针刀呢，就是它那个针呢、啊、比较粗一点， 粗一点了。 嗯、然后呢，就是它是实际上 刃了，好像 对对、 嗯， 带一个小刃。实际上呢，我们说啊，它呢是一种。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 对对， 嗯、 他已经啊，我们说不同，当然我们说一方面他有这个传统的针的作用啊，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主要是受现代医学理念的这个影响，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呢，这个肩周炎， 嗯， 那么他认为呢有粘连、 嗯， 啊，他要用这个针刀呢松解。 嗯， 来剥离。 对，松解，我听讲针刀的老师讲过这个词。嗯， 那么实际上针刀它的作用的特点主要是什么呢？病灶局部。 哦、 啊，比如说腰椎。 嗯， 那么它就要在腰椎这个地方啊。 嗯，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什么微创的手术。 嗯 啊 嗯， 那么它和这个我们传统的针灸呢，这个在在这个道理上呢，就有点不太 一样 了，不太 啊、 当然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现呢、啊，它的这种发明啊。 嗯 啊、这个人呢，因为现在已经过去了啊。 嗯、 原来在我们中央大学、 嗯、 叫朱汉章。 嗯， 那么实际上他是受到针灸的启发。 启发。 针灸针。 嗯， 只不过是呢，这个针呢粗一点。 嗯， 然后呢，针的尖呢不是说这个尖的、 嗯， 是有点像刃 刃， 像一个小刀一样。 斜的哈。 对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这个是用的松解。 对对。 嗯，您刚才这么一讲，我有点想起来，好像针刀，比如说你哪儿不舒服、嗯，它主要针对的那个病灶就是那个地方，嗯、但是针刺就有可能说，哎，我哪儿不舒服，我比如说脸上或者说是脏腑的一些不舒服，我扎的是脚， 对， 就是这种可能是在里边，这也是他们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思路不太一样，是吧？ 这里面呢是这样，就是这个针刀啊是这样，就是它这个病灶呢一定是局限性的、啊， 局限性 就是在某一个部位，而且它的从理论上讲说这个是因为粘连啊或者什么，他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说一个病人呢，他这个疼痛，比如说是一个全身的，对吧？就是说，就是周身酸痛吧。因为这个疼痛分好多级啊。就是说有的人这个疼痛可能比较轻微，但是周身酸痛。那这个就不适合这个针刀这种方法，对吧？那么我们就要辨证它是属于，比如说什么，从中医讲是什么原因啊，来进行治疗，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讲这个用毫针来进行止痛的话，我们说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整体的治疗， 整体啊、哦， 对对对、那么比如说你这个病在头，我们说取之足、 哦、 啊。那么典型的，比如说这个人呢，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有的这个抑郁症的病人呢，他会感到头胀痛，也不是很疼啊，但是他胀，疼啊。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中医讲说他有气滞。那么我们治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在他脚心涌泉上扎针。那么这个作用应该说呢，可能比在你局部百会啊扎头部的穴位要强大的多。 也就是说针灸治疗这个跟我们这些天讲的经脉学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哈，有关针灸治疗在缓解疼痛方面哈，还有哪一些，特别是哪一些疼痛它更有效果，一般的这个情况下呢，主要我们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为您讲解。这里是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那么大家有问题需要了解咨询有关针灸方面的可以发送短信过来10628821927 10628821927，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爱家广播中波九二七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沟通从心开始， 沟通从心开始， 从心开始， 从心开始。 那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是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师傅最好 的 练习。 我看了几场多学科的治疗。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白新华教授给我们讲解中医治疗、中医针灸治疗疼痛的话题。有关中医针灸方面的问题，大家需要咨询了解，可以发送短信过来啊。我们短信平台的号码是10628821927，10628821927。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讲解了一个中医治疗针灸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原理性的知识哈，也讲了比如说它跟疼痛医学，现在西方疼痛医学的一些手段的不一样，和针刀啊，我们其实应该叫中医针刺治疗疼痛吧， 对对对， 哎对，和针刀治疗方面的一个不一样啊。还想问一个，止痛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药物止痛，止痛片，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它跟药物止痛有什么样的相比下来，有什么的优缺点吧？当然药物的缺点我们是挺明白的。 实际上是这样啊，当我们提到药，当然主要是西药啊，我们提说这个药物，这些止痛药啊，林林总总的这个各种止痛药，我们说有一些是这个作用很强的，对吧？那么它呢，包括治疗这些像这种这个风湿这种疼痛、关节疼痛的，对吧？那么这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实际上还是一个针对疼痛本身，就是一个对症的治疗。那么当然，比如说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偏头痛，那么现代医学认为呢，它是血管神经性疼痛，是因为动脉痉挛，那么他也说了，我去缓解动脉的痉挛，但是我们中医要问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动脉的痉挛？对吧？中医说可能是气滞，是吧？气滞血瘀啊，那么所以说这里面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讲多数啊，这个药物呢，实际上治疗的出发点还是什么呢？针对疼痛本身，所以用这个止痛这个词还是可以的。当然现在你知道这个西方啊，西方人他们把止痛药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 painkillers。就是疼痛杀手。 杀手。 对对对， 把疼痛杀死。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们说还是一个抑制你，不让你感受到疼痛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这种止痛药啊，它老百姓都知道它不去根儿。 不去根儿，治标不治本。 对，上下神经痛也好啊，偏头痛也好，每次发作的时候吃一点，哎，当时有改善。但是下次它不能防止呢你下一次的这种发作。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针灸的治疗啊，我想是这样。那么当然表面上看啊，说我们给一个病人举个例子，说这个人牙痛，我们给他扎了一针以后，扎几针以后啊，他牙痛减轻甚至消失了。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表面上看来还是一个止痛。就好像就因为就是把疼痛止住了。但实际上啊，他背后啊是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我们说我们看不到，但是人体本身知道。我们遇到过这样的病人，举个例子，一个病人牙痛。我前一段时间就有个病人啊，那么他呢，当然首先要考虑到吃药。结果啊，因为正好我们说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放假， 十天一周，我没上班啊，那么他就挨了这一周，因为他也吃药了，但是也不管不起作用啊，那牙痛的很厉害，结果呢，这个针扎上以后啊，他这个牙痛应该说好了70%-80%，那么这种止痛的作用，我们说了，表面上看还是一个就是针对疼痛，实际上啊，我们说啊。针灸的这个治疗作用啊，我们可以用这么样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总结，就是标本兼治。 标本兼治 啊，对，一方面它是治标，我们举个例子说，你扎针以后这个内啡肽，对吧？那么分泌以后它能止痛，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对针刺止痛的这个机制啊了解还很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内啡肽的分泌啊，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 吧？他不是说你扎上针以后马上就内分泌，他的高峰啊，可能扎上针20分钟、30分钟以后。 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针灸的这个作用呢，止痛作用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儿，立竿见影。就是你这个针扎上以后，这个疼痛可能就会有减轻。 有的时候。 对，有这种情况，对吧？这是第一点啊。 嗯。 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说举个例子说，这个病啊。它的疼痛是因为炎症引起的，扁桃体炎，那么你扎针以后啊，它炎症消了，就是它有消炎，它有消炎的作用，对吧？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这个，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那么压迫神经根，它也会导致这种疼痛，那么我们扎针以后呢，它疼痛也会减轻，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疼痛眼睛是不是能够就把那个突出的椎间盘能够把它回去？我们说这可能性不大， 不大。 但是我们 为什么就减轻了？ 我们说我们事实在这摆着，就是它能够减轻这种疼痛，对吧？对吧？改善这种症状。那么还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它这种压迫呀，不是完全器质性的。对吧？不是说那个硬的像骨头一样在那咳着，而是它可能什么呢？周围有这种炎性的水肿，对吧？炎性反应，那么你扎针以后呢，减轻这个疼痛，啊，这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方面，对吧？就是，所以我们说针灸的这种止痛的作用叫标本兼治，所以我们和这个药物来做一个对比啊，你就会发现一个它的特点啊，药物的这些止痛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啊，它的作用都是什么呢？针对当前病症。对吧？说这个病人三叉神经痛，那你赶紧吃药以后呢？哎，当时缓解了，但是他不能保证以后不发作，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有药物的耐药性问题，对吧？就是下次呢再吃那个药啊，同样的药量可能不起作用。 对 啊，但针灸呢，我们说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一个偏头痛的人，一个三叉神经痛的人，经过针灸治疗以后啊，我们不能说他永远不发作，但是呢，他可能很长时间他都不发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我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病人，因为他是两年前呢，这个三叉神经痛，因为他当时刚发作两三天的时间，但是已经非常疼了，那么他在他去这个北大的这个医院呢，他遇到这个医生啊，我觉得呢这位医生呢非常可敬，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西医，但是他就告诉这个病人啊，说啊你去找针灸治疗。就是他没有这种门户之见，那么应该说，我们说从针灸角度来说，治这个病确实，我们说是比较这个，从安全性啊，从疗效啊，对吧，都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病人呢、啊、也是这样，比如说每一次治疗也就三四次治疗以后，他的疼痛啊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么现在两年时间内啊，他的三叉神经痛没有再发作，比如说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往往可能病人呢、啊、着急上火呀、啊，或者是吃点什么这个肥甘厚味啊，他可能这个中医讲上火，那他可能这个三叉神经痛呢就被勾起来了，但是这个病人到现在为止呢，他也没有一次明显的这种发作，这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用这个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去根儿，就是第一，我们说它的远期疗效， 远期疗效、 对、第二，即使他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他以后再发作，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的发作呀，比较轻， 程度比较轻，频次比较少， 对，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好，那刚才讲到了这个针灸治疗疼痛的一些原理和它相对来说它 的这个优势啊，您自己是针灸医生，也比较推崇这样一这个疗法，但是呢并不一定说所有的疼痛它都能够治疗。相对而言，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三叉神经啊，或者甚至可能面瘫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呢，老百姓都知道扎扎针吧啊。 对对对， 看来呢就是说这样一个疗法对这样的疾病的效果呢大家还是比较公认的。 对， 相对而言在疼痛的这个范畴里边，哪一些疼痛是属于诶我们扎针效果会，我们当然不提疗效啊， 对对 对，但是至少说患者或者说老百姓的反应会说诶我好多了，会有这个哪些方面是比较推荐大家去采用针刺这个疗法的。 实际上啊，这个我们讲啊，针刺这种治疗疼痛病症啊，当然刚才不讲几大类嘛，其实啊对于第一类，就是神经性的疼痛， 神经性的， 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找不着原因 啊。这个找不着原因呢，是这样啊，就是你用这些现代的这些仪器什么找不到原因的疼痛，那你这个时候啊，你用针灸来治疗， 特别是疼头痛好多哈。 哎，对对，因为这个头痛呢，实际上有好多我们说都是这种这个我们说啊没有原因，就是一个神经性的， 神经性， 对对，血管神经性疼痛。当然这个典型的就是这种这个动脉的这种这个痉挛啊，当然其他的还有那种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枕神经啊，对吧，还有这个像这种我们说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也有当然高血压引起的这种啊，那么我们说呢，像这种神经性的疼痛，不明原因的疼痛，针灸可以作为，绝对是可以作为首选，啊，就是它呢，因为什么？我们说，尽管它没有原因，实际上不是说没有原因，而是说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原因，对吧？因为这个疼痛这个信号在这啊， 我们现在没找着这个原因， 我们用现在的手段，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原因，但是肯定是有一个原因。那么我们身体本身呢，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医生针灸医生就是你负责在身体上扎几个针，然后通过身体本身呢受到这个刺激以后啊，他会去进行一种自我调整，对吧？也就是说这种干预啊，外表看是外源性的，实际上它是调动了你内源性的这种力量，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起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又安全，又有效， 这是一种神经性的哈， 对对，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讲啊，就是这种内脏的疼痛，内脏的疼痛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这种胃痉挛啊，肠道的痉挛，当然还有像这个胃的这种炎症啊，还有溃疡啊，对吧？还有呢，像这个结石引起的这种痉挛，你像那个肾结石引起的是吧？那么这个止痛啊，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是平滑肌痉挛，针刺以后呢，可以缓解它平滑肌痉挛。当然了，内脏的疼痛比较复杂，就是我不建议大家说你那块你胃疼了，你就自己去找一个穴位，或者是我们讲啊，说你这个用什么一种方法自己在家里面啊，因为内脏的疼痛啊，它原因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讲说一个腹痛有好多肌腹症，对吧？你这个时候呢，我们针灸医生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哪一个脏器的疼痛。 你先排除了那些需要去特别其他方案处理的。 对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这个右下腹的疼痛。那么一般提到右下腹的疼痛呢，我们说啊，这个首先还是想到是不是阑尾的可能。 阑尾， 对吧？当然了，一般说阑尾的一个疼痛啊，它会比较剧烈啊，但是呢，有的可能不明显，那么我就曾经啊，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讲啊，这个一个情况，就是他母亲呢、啊，就是腹痛，当然他没有讲清楚说到底什么地方疼啊，这个腹痛呢也不是很重，那么。他母亲呢又是一个比较什么呢要强的人啊， 忍着， 对对，忍着，那但是呢这个女儿啊很孝顺，但是他就看到说他母亲呢跟以前不一样，结果啊生拉硬拽啊，就把他母亲呢就让他去看病，结果到医院以后啊，这个阑尾化脓啊都要穿孔了，换句话说啊，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就我们说疼痛的这个程度啊，并不一定和病的病灶的反应病灶的这种改变呢成正比，对吧？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心前区的疼痛，那么冠心病心绞痛啊，我们说它是冠状动脉痉挛，对吧？它主要是短暂的这种供血不足，我们说用针灸是可以的，但是呢 如果一个心梗， 嗯， 那我们绝对 绝对， 我们说是我们不能首先用针灸来进行治疗了， 对 吧？ 对， 对，哎，所以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还是这句话，就是由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来进行治疗。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内脏的疼痛的话呢， 嗯， 我们首先还是要请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治疗，那么针灸可以作为治疗的一部分，但是绝不能说是完全依靠针灸，起码要明确诊断下再去考虑，要更加谨慎一些。 应该是这样， 嗯， 就是内脏的疼痛啊，因为它比较复杂啊， 嗯， 比如说一个胃疼也可能是它有溃疡有穿孔的， 嗯， 对吧，那么就是说一定要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如果明确诊断了，有一些是完全可以用单独用针灸来治疗的， 对， 有一些呢需要结合其他的方法， 但是前提是要明确诊断的。 对，那么有一点我可以这样说， 嗯， 所有的疼痛我们都可以把针灸作为一种方法 辅助治疗 辅助的，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肿瘤， 嗯 啊，就是肿瘤的疼痛啊，现在在国外，啊，他们在用对癌症因此， 嗯， 他们用针灸来进行配合止痛， 嗯 啊，这个应该讲这个效果还是有，因为你看我们讲的说它针刺以后能分泌内啡肽， 嗯， 那这种呢，它比那个杜冷丁啊，它要强大的多， 嗯 啊，至少呢，那你像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它在症状上能够缓解， 嗯，缓解， 对吧， 嗯？ 那不是说我们说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说咱们用扎针呢，啊，能够就把这个癌症治愈，对吧， 嗯？ 把它这个癌瘤消失了，对吧， 嗯？ 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能够什么呢？ 缓解 它的疼痛，改善它的生存质量。 对对对对， 嗯， 这是一种哈， 嗯。 对于那些肌肉疼痛啊什么的这一类的呢，软组织疼痛啊。 啊，这个应该说啊，对疼痛还有一类就是这种软组织损伤啊。 嗯。 啊，比如说这个慢性的劳损引起的啊， 嗯， 比如说颈椎，你说腰椎是吧， 嗯？ 腰肌劳损是吧？颈肩综合征， 嗯， 对吧？那么这一类是慢性的劳损肌肉软组织的疼，应该说啊，针灸对这一类疼痛效果也是非常好， 嗯 啊， 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这些劳损呢，啊，它的病因， 嗯 嗯，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针灸的治疗可以啊，把你这种当下这种肌肉的这种痉挛， 嗯， 对吧，这个劳损解决了，但是呢，如果你第二天你还是低着头， 嗯， 你呢还是弯着腰， 嗯， 那么他还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嗯， 啊， 嗯，好，有朋友询问一下啊，说针灸治疗痛经有没有办法？嗯，他的女儿，这是一位家长帮他女儿询问的，说，女儿现在上大学，说每个月呢都痛的影响到学习了，所以问一下针灸有没有好的办法？ 啊，实际上是这样， 嗯， 我们说啊，对于痛经来说啊， 嗯， 针灸还是比较好。 嗯，好，我们这样的，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过来10628821927 10628821 我们抓紧时间呢，请来自我们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呢，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啊。好，嗯， 关于痛经啊， 嗯， 是这样，那么我们说现在痛经一个最主要的， 好，您先咳嗽一下。好，讲话讲得太多了，我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发送短信10628821927。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针灸治疗疼痛的话题啊，有朋友询问了一些问题，因为天气比较干燥，白教授呢是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嗓子不舒服来上节目的，很辛苦，今天又录了一天的节目，所以嗓子稍微有一点点受影响。 嗯 嗯，好了吗？ 是这样啊， 嗯， 这个我们讲痛经呢，有原发性，有继发性的。 嗯， 看现在多数呢还是一个原发性的痛经。 原发性。 对对， 嗯， 这种原发性什么意思？实际上也是没有原因的。 嗯。 对吧，那么它本身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宫寒。 寒。 宫， 嗯， 寒。 嗯。 啊，这个往往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寒从脚上升。 嗯。 啊，现在这些孩子比如说他不注意， 哦。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贪凉阴冷。 嗯嗯嗯。 还有就是最忌讳的就是在月经期受凉。 嗯。嗯 啊，这个呢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痛经。啊，那么这种痛经呢，应该说啊，我们说针灸的效果是很好的。啊， 嗯， 因为它本身呢，我们从中医来讲，它这种痛经我们说还是一个不通，但是这个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寒， 嗯， 对吧，那么所以你通过针灸，当然我们说一般要配合什么呢，比如说热敷啊， 嗯 啊，当然你可以在家里面做艾灸啊，做艾灸呢，我们说啊，在这个腹部有一个穴位啊叫关元， 嗯， 在脐下三寸。 三寸。 脐下三寸怎么找呢？就是你这个手啊，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并拢。 并拢。 哎，这个宽度，我们讲啊是三寸。 嗯。 啊，那么你可以，我们说你，因为你可能不太，就是这个穴位找不准。 嗯。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范围， 你就 用 大概这个范围。 对，那么更简单的办法呢，就是你可以用热敷、热熨的办法， 嗯， 对吧？ 嗯、 我们说用那种粗盐， 嗯、 啊，一二斤呢、啊，把它炒热、 嗯， 或者微波炉给它加热、 嗯， 然后放到毛巾，用一个毛巾把它那个口袋啊、 嗯、 做成一个口袋，把它装到口袋，然后放在这个腹部。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有没有办法？嗯， 应该说啊，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应该说针灸很好。啊，因为这个疱疹应该是一个病毒， 嗯， 那么它这个病毒它的特点什么呢？就是伤神经， 伤神经， 视神经， 嗯， 它这疱疹病毒啊视神经，那么损伤神经以后啊，疱疹本身好办， 嗯， 我们说疱疹啊，你不治， 它也能， 它十天，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就也能够就是消退了， 嗯。 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后遗神经痛， 嗯， 哎，当然有的人可能损伤到感觉神经， 哦、 就是他有的是，当然这个你的感觉神经是疼痛啊， 嗯、 还有的呢，哎，我刚才说错，就运动神经， 嗯， 就是你比如说他上肢的这个带状疱疹，最后啊，他上肢运动可能都受影响， 嗯嗯， 那么这个疱疹引起的这个后遗神经痛啊，我遇到过有的这种十几年的， 嗯嗯， 啊，就是十几年的这种神经痛、 嗯， 那么这个应该说啊，针灸对这类疼痛。可以作为首选。 嗯嗯，好，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兴华教授。有朋友想问一下白教授怎么联系，那么您可以呢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啊，白兴华，白色的白，高兴的兴，中华的华，然后打上中医或者是针灸白兴华呢，白兴华教授有博客啊，您可以通过博客呢和白教授呢取得一些联系，探讨一些中医针灸文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明天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全科医学知识，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百姓健康大讲堂，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夏天刚刚开始，蝉翼在树上谱着歌曲，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悲戚，秋天使人皆寂，荒野的飘雅落满地，冬天寒风吹得紧，没冬天怎知道春天美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年四季麝香的，麝香的那么妙，因为处处充满了生命与活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年四季麝香的，麝香的那么妙，因为每一个生命，生命都来得巧，世界不像你。